北京的声音，北京新闻广播。 听众朋友，今天北京的声音节目，请听《徐徐到来话北京》，由北京交通广播推荐。 日下帝烟幽州城，历史残篇老北京，有个大杂院， 胡同深处藏着宅门大院的精气神， 有钱铺住东南房， 人文古迹透着厚道有面的北京 话。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徐德亮。 听徐德亮，徐徐到来，话北京。 大杂院里头，老北京。民俗专家宗春起先生有一篇叫《北京人玩蛐蛐》这个文章，写得很好。他在文中写道，说白露秋分寒霜是北京人斗蛐蛐的高潮期，勇战三秋指的就是这三个节气。蛐蛐学名叫蟋蟀，有的文章里叫鸣琼，比较普遍的名字就是蹴鞠，因为一听见蛐蛐叫就入秋了，天气就渐凉了，该提醒人们啊准备冬天的衣服了，所以有蹴鞠鸣懒妇惊这说法。说起来，北京人最爱玩蛐蛐。上个世纪60年代以前，北京人大多玩过蛐蛐。因为什么？那时候不富裕，也没有这么些玩具，蛐蛐就成了夏天到秋天最好玩的玩意儿了。不仅小孩子玩，大人也爱玩。要说玩的讲究，玩出点名堂的，那当然还是大人。现在上点岁数的，大都有这种经历。从2004年往后，每年都有蛐蛐比赛，据说呢，在北京啊，至少还有10万人在玩蛐蛐。那您是其中的一员吗？大家好，欢迎您收听《徐徐到来话北京》，我是徐德亮。今天呢，我们就为您讲述北京人玩蛐蛐的故事。也不知啊是谁先发现的，雄性的蛐蛐好争斗，而且斗起来还挺好玩的，于是呢，就被他们逮回来，令其争斗，观其胜负，以博一乐。据记载啊，斗蛐蛐这种游戏始于唐朝天宝年间。南宋权相贾似道就喜欢斗蛐蛐，并且还专门写过一个蹴鞠经。明朝的宣德皇帝也爱斗蛐蛐，致使一条好蛐蛐啊价值数十金。所以有可能北京人玩蛐蛐就是从宣德皇帝开始的，哎，上有所好，下必甚之嘛。蛐蛐啊，也就是蟋蟀，蟋蟀的名称有很多。辞海里呢是这么注释的，说一称蹴鞠，蛐蛐啊，昆虫纲，直翅目，蟋蟀科，触角叫体蛆微长，雌性的产卵管裸出，雄性善鸣好斗，过去叫蛐蛐为秋虫啊，哎，著有秋虫源流啊，还有什么百日虫啊、反背虫啊等等，民间一般叫蟋蟀的也比较多，北京人一般就叫蛐蛐。以前呢，如果有几分钱，也能遇见串胡同卖蛐蛐的，而北京人呢，绝大多数不买，都是逮。逮蛐蛐啊，也是一乐啊，带上签子、罩子，一走就是一天，在草丛啊、砖瓦堆呀、庄稼地里啊，循着蛐蛐的叫声，轻手轻脚地走过去，看准了洞口，然后再逮。哎呀，或挖，或探，或灌水，远远望去，看他认真的样子呀，哎，知道的是逮蛐蛐呢，不知道的以为丢什么宝贝了呢。明朝北京人逮蛐蛐用的工具呢，是提竹筒、过笼、铜丝罩。捕捉的时候呢，是寄生所履发而血丝得。就什么意思，就是你 找着那声啊，就找着那个蛐蛐洞了。乃添以尖草，拿这草在里边，哎，戳戳，它不出来，再灌以铜水，并且呢，要色变形变，变神养之，就仔细的看，仔细的挑。据老北京人说呀，以前专门斗蛐蛐的就在前门城根一带，北京也是盛产蛐蛐的地方。这么说吧，以前到了北京的城外就能听见蛐蛐的叫声，像广安门外的大井、小井、右安门外、左安门外、德胜门外、安定门外等等。清河南园一带的蛐蛐那更好了，香山、旧宫、南园机场都出过好蛐蛐，什么白牙青、白牙紫、铁蛋子，这都是北京知名的蛐蛐品种。据说北京永定门外五里有个胡家村，那儿产的蛐蛐特别好，在明代崇祯年间写的《地经景物略》里就专门写了那里产的蟋蟀，叫金明善斗，殊胜他产。这些蛐蛐拿到老天桥去卖去，准能讨个好价钱。哎，专卖蛐蛐的鲜鱼口、东小市都有，蛐蛐罐上盖着红布。要说老北京玩蛐蛐的大玩家，那还得说我的相声搭档王文林他的爸爸，王长友老先生。王长友老先生啊，跟侯宝林先生这是一辈儿的，跟马三立的岁数差不多，但是马三立呢很尊重王长友，因为这个王长友会的也多啊，说的也好。谈到京城养蛐蛐的名家，王长友好养蛐蛐的老人，其实王长友当时呢还不到50岁呢，可见王长友的声望。咱们现在来听听马三立说的这段相声的片段。 北京有养蛐蛐的王老头知道吗？ 王老头， 王长友 啊，有， 专门爱养蛐蛐。 对， 他家有蛐蛐，他这蛐蛐可特别。 嗯， 粤东的蛐蛐，这蛐蛐有名， 叫什么？ 金头虎。 对， 金头虎下拳斗蛐蛐，没拜过。 嘿， 有名。有一次我在北京见着了。 啊， 我王老，听说您这金头虎出了名了。 啊， 瞻仰瞻仰什么样？我看看。老头，好啊，好啊，看看吧。把蛐蛐罐搬过来了，打盖让我一看，一瞧啊，这蛐蛐倒着呢，打蔫呢。 哟，好嘛，要完。 老头，哟，我不要钱，不要，甭哟，不要紧，别盖盖，别盖盖，你可别动它。我来个笑话，冲这罐来个笑话， 冲蛐蛐罐。 哎，说个笑话，刚使俩包袱。这蛐蛐蹦出来， 你瞧来劲儿了， 蹦出来一扎翅膀， 嘟嘟嘟嘟，来精神 了。行了 啊， 老头高，哎呦，行了，活了。可巧过了一猫， 哟， 这猫在桌上呢，一瞧大蛐蛐，猫一看， 干嘛这是？ 猫过来了， 哎、 猫一过来，这蛐蛐一扭身 啊， 俩须子一立，噗。 怎么着？ 猫的俩眼扎瞎了。 哎呦， 上前一吭哧又一口 啊， 猫腿折了 啊！ 您听听怎么样啊？说起王长友玩蛐蛐，还真有不少故事。在姚振生编著的《一代相声名师王长友》中，就记载了不少王长友当年玩蛐蛐的故事。我呢，给您徐徐道来。 来吧，您就再听哦。北京城里头，您老看看，天坛地坛白云观，西山景山万寿山，北海故宫博物院，这不东四西单鼓楼前，高粱赶水把老龙王来撵。 请徐德亮徐徐道来，话北京。 北京的故事。 王长友生平除了痴迷相声之外，最大的爱好莫过于养蛐蛐了。对于如何养好蛐蛐，那是狠下了一番功夫，探索了一生啊。他认为蛐蛐好斗，有积极向上的精神，同时呢，也是一种文化，不仅可以结交很多文化人，同时对陶冶自己的情操，培养自己的毅力也是大有裨益的。王长友玩蛐蛐绝非一时冲动，而是从5、6岁时就开始玩了。那时他家住在北京南城根陶然亭附近，过去呢叫窑台，这个地方是一片芦苇塘，杂草丛生啊。每到夏秋之时， 王长友就跟别的小孩在这儿逮蛐蛐，逮着后呢就蹲在大槐树下斗起来。至于上场战斗的蛐蛐是缺须是短影，是少一条大夯还是劳密嘴软翅都无所谓，就是为斗的好玩。输了怎么办？输了也不输房子也不输地，哎，就是弹一下脑杯就完了，玩到太阳落山才回家。到了青年时期呢，王长友结交了很多养蛐蛐的朋友，不仅在一起斗蛐蛐，每年七八月还带上自己亲手制作的细铁丝网子、罩子、签子和装蛐蛐的梁子，跟大伙儿一块儿去逮蛐蛐。有的时候不辞辛苦，什么西山福寿岭啊、寿安山呢、黑龙潭啊，以及北山的72个山头、关沟和13陵地带，去这么老远地方，那会儿又没有这么方便的车，哎，因为那儿的蛐蛐好，哎，腿也长啊，身量也润，光泽也深，牙也尖。王长友在北京算是玩虫的大家，颇有名望。他养蛐蛐是堪称一绝呀，有丰富的经验。他视蛐蛐如命，深知蛐蛐的生活习性。蛐蛐喜欢阴暗和潮湿，同时呢，还喜欢交配。他掌握了他们的生活规律，所以能由立冬养到小雪大雪。王长友养蛐蛐啊，从来不自个儿花钱买，哎，都是逮去。到了花甲之年，还出去逮蛐蛐呢。他逮了蛐蛐以后呢，先一个一个的用等子称进行分类排队。哎，有的蛐蛐啊，直长的、短粗的、卷回的、带节的，这说的什么？说的那须子。要从重量分，那就是5厘的、6厘的啊、7厘的、8厘的。分量最大的、上好的放在罐里。要说8厘的，那就好，7厘的为王，8厘的为宝了。并且请金针鲤喂养调教。等到大雪过后了，这节气啊，大雪，蛐蛐就逐渐的寿终正寝了。这也是王长友心里最悲哀的日子，没死的蛐蛐或者取胜的蛐蛐都小心翼翼的放在最好的蛐蛐罐里。王长友是养蛐蛐的大家，因此他的蛐蛐罐也很有讲究，哎，有一桌半都是清朝赵子玉烧的蛐蛐罐，那罐的形状上都端庄大气，价钱都不菲呀。王长友呢，把自个儿辛辛苦苦挣来的钱几乎都置办了这种东西。哎，咱说一桌半是怎么个回事？哎，就是一个八仙桌为标准，蛐蛐罐啊按顺序码在八仙桌上，以24个为一桌，12个为半桌，6个为一角。王长友有36个上好的赵子玉的蛐蛐罐，也就是一桌半，这是让人羡慕不已的呀。如果到了寒冬了，蛐蛐都死了，王长友的心情也就沉闷下来了。他把所有的蛐蛐罐都小心的洗好晾干，放到通风干燥的地方，留在来年再用。等在收拾的过程当中啊，王长友可以说是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。这时候虽然没有蛐蛐了，但是他脑子里念念不忘的还是那些个小精灵。他常常在这个时候呢，到养蛐蛐的朋友家里，特别是金针鲤家里串门。在朋友家呀，不但能够感受到蛐蛐活着时候的氛围，还能畅谈有关蛐蛐的话题，哎，寄托呀对蛐蛐的眷恋。1953年，王长友跟施圣杰的父亲施世元在哈尔滨和沈阳演出，影响较大。后来呢，东北一个大城市的曲艺团到北京来，特地的聘请王长友，你要是能去，就让你担任当地曲艺团的团长，还给他连涨4级工资。有这么好的事儿，谁不愿意呀？哎，但是王长友却不这么想，他劈头盖脸的就问人家：“哎，你们那儿有蛐蛐吗？”这把人问懵了啊！蛐蛐，对，就是蟋蟀。你们那儿有没有？来人一听，俺们东北那嘎达天冷的时间长啊，有蛐蛐也活不了几天呢。王长友一听，不去， 每年七八月份我得蛐蛐，调养好了我还得逗呢。但来者大吃一惊啊，很不理解，去了就当团长，连长四级工资啊。那、啊、这那会儿没有自个儿找工作，你全是这个提拔，你在北京你多的能连长四级公司啊。哎，这个李金斗呢跟侯宝林的关系那是很好，经常去侯先生家听课。有一次侯先生啊在一个废品收购站看到了两个赵子玉烧的蛐蛐罐，罐外边罩着锦囊，非常精美。哎，在那个年头都归了废品收购站了。于是侯先生把他买了。等李金斗来的时候，侯先生开门见山的就说了，说斗子，有一东西给你过过目，把这俩蛐蛐罐拿出来，哎，你瞧这怎么样？好啊，这个，嗯，好，我不养蛐蛐啊，你师爷是玩家，赶哪天呀，你叫我师哥，就是你师爷，上家来取来，啊，也算我一点心意，啊，但是不能白拿呀，我们哥俩呀，得好好的过过活。李金斗把这话就告诉了师爷王长友，王长友乐得嘴都合不上了，随即就奔了侯家。侯宝林没等王长友开口，就把蛐蛐罐小心翼翼地拿出来。王长友仔细这么一瞧啊，啪一拍大腿，是真货，是赵子玉。侯宝林一听，那送你吧，算小弟一点心意，不过您得把那段白逼宫啊，好好给我穿乎穿乎。白逼宫这是什么呢？这是一个传统段子相声，但是呢是南方的，当时南方的这个艺人们常说，在当时来说就说传统也就没有多少年嘛，就是讽刺军阀的包袱，也想也有现实的意义。王先生很娴熟，但是呢侯先生这就不是太知道，可能是就像这个王长友求教求教。王长友很高兴，这算什么啊，没事你上我们家亲自啊，你把蛐蛐罐给我送去，我晚上给你做几个拿手菜，什么烧海参啊，烤虾段啊，米粉肉啊，咱们边吃边喝边聊。到第二天，李金斗就把侯伯林接到了王长友家里。王长友早就准备好了，这哥俩喝了一小瓶半斤装的五粮液，沉浸在切磋技艺之中。王长友喜爱蛐蛐达到了如醉如痴的地步。有一年秋天，王长友和赵振铎师徒去济南演出，山东也是阐明蟋蟀的地方。王长友演出之余呢，就找这个山石沟壑之地呀、啊、逮蛐蛐，寻摸了好几天，哎呦，终于逮着一只个儿大体健，叫青麻头。王长友如获至宝，喜出望外呀、啊，准备带回北京，临时找了个火柴盒放在里边。当晚有演出啊，临上场，王长友呢就把这火柴盒交给了徒弟赵振铎，再三叮嘱：“你给我拿好了，别丢了。”赵振铎接过火柴盒以后，心里特别想看看这只大蛐蛐到底什么样，就小心翼翼的一点一点的把火柴盒拉开。他哪知道蛐蛐见光能不蹦，奔一蹦，三蹦两蹦没影了，把赵振铎吓得脸儿都白了。王长友演完了一下场就奔赵振铎面前把火柴盒拿过来，但这离不了手啊，哎，俩眼睛笑得跟那个月牙似的呀，轻轻的把这个火柴盒拉开，哎哎，等拽开火柴盒一瞧，里边空了，没了。王长友这个时候心里呀、啊，您知道是爱这东西，然后这东西没了，那真是苦辣酸甜咸呢，不是个滋味，脸色骤然就变了。蛐蛐呢？大蛐蛐呢？张振铎跑了，跑了！啪！王长友抬手就是一大嘴巴。当然，这也是王长友唯一的一次打人，打完以后就后悔了，这是自个儿徒弟，但是那真是心疼。当然这赵振铎小时候啊，那不是后来了，好当团长了，这好，然后这他的说不好听话，他弄别人还弄不过来呢，还能打他，那这是吧？这小的时候，哎，王长友啊，心很细，在养蛐蛐方面，除了跟金真理学习如何养好和逗好蛐蛐之外， 还跟另外一位朋友叫吴吉传交情深厚，从他身上呢学了不少科学养蛐蛐的知识。这吴吉传啊，是中国科学院的研究员，博士生导师，是著名的昆虫学家、生物化学家，也是中国鸣虫协会的主席、秋虫馆的馆长，并且兼任十多个省市蟋蟀协会的名誉会长。他对于蟋蟀研究颇有讲究，而且玩出了门道。吴老呢，曾经在自己写的一首诗里说，说一叶知秋送秋声，蟋蟀叫入人心中，暂忘世俗诸琐事，专爱人间第一虫。吴吉传教授啊，经常参加民间举办的斗蟋蟀大战，不但参战，还把自己绘制出版的中国蟋蟀大画谱拿出来，当场给大家讲述虫文化，主张科学养蛐蛐，是听者是受益匪浅啊。吴吉传年轻的时候啊，跟王昌友曾经多次的对局，吴吉传对王昌友养蛐蛐的经验也十分感兴趣。王昌友记得古代蛐蛐老谱啊，所说斗蛐蛐是三反虫。什么叫三反虫啊？第一反是雌上雄背，一般的动物呢是雄上雌背。第二反叫过弹有力，因为一般动物呢交配完以后体力就不支了，而唯独这个蛐蛐，雄性交配完了更有力，斗性更强。第三反就是盛名腹不叫，一般动物斗啊都是胜的那个不愿意，输了那个嗷嗷叫唤，但是蛐蛐不是，蛐蛐是斗胜了嘟嘟嘟嘟嘟嘟且叫唤的高兴，斗败了那个那没词儿了，没音儿了。王昌友与吴吉传由于蛐蛐的关系，不仅在饲养方面经常切磋，还成了世交。王昌友去世以后呢，吴吉传还经常与其子王文林往来，每每谈起当年王昌友养蛐蛐的往事，是感慨万千呢。 音节跃动，描绘市井风情，声腔抑扬，勾勒精华美景，弹板丝弦，韵律悠扬。听徐德亮演唱《北京小曲》。 欢迎继续收听徐徐到来话北京，我是徐德亮。下边又到了北京小曲儿这个单元了，咱们一连四天要听这个琴棋书画这四段。今天听书，当然不是写字的书，也不是看书的书，是输赢的书。什么开腰压三呢、什么这个斗梭湖，爱逛花园啊什么什么顶牛起大天啊，这反正这是一个清代的插曲啊，我们现在是坚决禁止赌博，就是您大家伙您玩您也别挂那个不好啊，咱们这个听听过去这个唱。三弦伴奏是李建书老师，徐德亮代表制作人小强，录音师乐乐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咱们下次节目再见。 老件以外满都丢完、下围棋哪块都是 请人吃饭，大排酒，散散馆，小排酒，幺蛾永远找长散，如此气人全不算，我就最可恨。接胡盖了一个大三元。 滚滚长江东逝水。 听众朋友，北京的声音今天就播送到这里，欢迎您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回听我们的节目，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的整点快报节目。 增添艳丽，清爽的秋风把香山枫叶染红，紫荷院红满树写着百姓的忠厚，我们心上镌刻着对祖国的忠诚。红红的北京，壮丽的风景，红红的北京，中国的彩虹，天安门广场红旗的海洋，五星红旗下庄严的哨兵，红红的北京，壮丽的风景，红红的北京，中国的彩虹，北京的今天有我们的奉献，民族的复兴有我们的名字。升起庄严国旗，国歌唱响中华旌旗，广场上舞动绚丽彩带，玉渊潭传出红色歌声，红红的旗子为未来送去祝福，红红的灯笼为生活带来喜庆，红红中国坚定举着人民的力量，我们梦中充满着对未来的憧憬。红红的北京，壮丽的风景，红红的北京，中国的彩虹，天安门广场红旗的海洋，五星红旗下庄严的哨兵，红红的北京，壮丽的风景，红红的北京，中国的彩虹，北京的今天有我们的奉献，民族的复兴有我们的名字。红红的北京，壮丽的风景，红红的北京，中国的彩虹，天安门广场红旗的海洋，五星红旗下庄严的哨兵，红红的北京，壮丽的风景，红红的北京，中国的彩虹，北京的今天有我们的奉献，民族的复兴有我们的名字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20:00。 北京的声音，北京的声音，北京的声音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。